大家好，大家好，大家阿曼，我是郑鸿仪，欢迎收看今天的政治到了。好，今天是10月13日，那么今天呢、是这个重启国门的日子，解封了。那么零假期这个出国再回来，其实是这个不需要再隔离了啊。对于台湾来讲这个900多天，将近1000天了、大家真的是很辛苦啊，你家给大家恭喜。那么许多人抱着很愉快轻松的心情要出国旅游了。好、那么另外今天这个外国的旅游团特别是第一团是泰国团也来了。台湾离岸的气氛极好，那么这个黄珊珊今天去讲到直播讲到万华竟然哭了。他在诉求仇恨值。那么今天这个陈时中也讲了他防疫的心情，好、那么他心里不是不痛啊，他看到人家这样子讲这个仇恨这个防疫，他心里很痛，但是他忍耐，好、他没有说出来。两个人在直播，陈时中的这个人气是黄珊珊的4倍，好、一边1600，一边400，不是说陈时中少年人较少吗？为什么这么多人看陈时中？为什么这么少人看黄珊珊？这个值得讨论。齁、那这个民进党的秘书长林锡耀公讨厌民进党的气氛没有形成。齁、表示民进党的这个基本盘非常的稳固。那么他对基本盘非常的有信心。那所以选情让给他给来讨论。齁、蒋万安出书了。不过呢，据说书里面有非常多的问题，给那个那么一一这里来个讨论哈。另外是这个我们昨天讲陈辉文去讲高虹安两件事，好、说千万唔当到我公安一个大家拜托，想不到今天在蓝营里面反应很热烈呢，好、说要看清楚高虹安的真面目哈、另外是李南导览研究讨论哈。为什么这个民进党的蔡培慧的车号要被许淑华阵营齁、要来搜寻。齁、蔡培慧说整个睡不着、到底要干嘛？那么这个搜寻车号这个人是许淑华的竞选干部齁、过去曾经在酒店干架齁、那另外是中东锦今天民进党开记者会要求他退选。为什么？因为一胎狼、他曾经讲过。那么徐定珍说过去几个民调已几乎都领先，所以苗栗也非常的有机会哦。齁、那今天那么别来追踪齁、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第一位是民进党的李委赵天麟赵委员。 鸿仪大哥好，大家好。 好，另外呢邀请到的是政治系的教授范世平范老师。 鸿仪哥好，大家好。 好，以及资深的媒体人王时奇。 大家好。 另外呢是国民党前青年部的副主任张维元。 鸿仪哥好，大家好。 以及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简淑培。 鸿仪哥好，大家好。 另外是资深媒体人康仁俊。 鸿仪哥好，大家好。 好，等一下前亲民党组织部的主任黄鹏孝也会加入好，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个齁、是陈时中在昨天晚上9点第一次在脸书粉丝专业直播，他答复网友各种提问，同时间有1600位网友在看。那这个稍晚黄珊珊在同时间这个也开直播，可是只有400个人观看，而且多数时间都只有100多人啊、人数落差引发关注。那这个为什么会呈现这样齁、等一下我们来讨论。来，我们先来看 VCR。 3年过去了，现在已是疫情逐渐平息，国门逐步开放的时候， 终于盼到国门重启。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释出新影片，感谢神明护佑台湾民众配合防疫，让曾身为防疫指挥官的他很有感触。 我相信在防疫期间有参与的人，想到在防疫期间的各样的一个情境，都会觉得心理压力很大。黄副市长他也在第一线当指挥官，当然也会碰到很多需要抉择的事情。那我在中央当指挥官，我碰到需要抉择的事情又更多。疫情就要慢慢要过去了，我们希望 经济早日的振兴。 三年来，为了防疫，中央地方第一线压力都很大。陈时中能同理，前一天黄珊珊谈到万华人泪洒直播间， 不是万华，哎， 卫生纸， 卫生纸， 没有，让人一开播就 。中央地方合作才能挺过防疫辛苦，但进入选举战场，防疫成为柯文哲近日攻击陈时中最有力的题材，甚至爆粗口。绿营分析，这反而会让浅绿选票归队，不利黄珊珊。 是不是柯文哲这样一乱，反而打乱了黄珊珊的步调，制造对于陈时中的一个仇恨值，只会让人家觉得说柯文哲不是在操弄政治的议题。 防疫成果单靠哪方都很难做到。据了解，柯文哲炮火四射，让黄珊珊阵营又爱又恨，既担心选票流失，又难舍柯带话题的能量，只能试题材，再看切割与否。 这个今天啊，黄珊珊直播谈到万华的时候，他忍不住落泪。陈时中啊，看了以后，他说防疫期间啊，有很多心酸啊，我自己也有很多心酸，有很多困难，有很多抉择。但是他当中央指挥官碰到的抉择更多啊。黄珊珊说，对，陈时中要抉择的事比他多，但是他所做的抉择可能都没有把人民放在心里。请问啊，这个赵委员，你敢有相信这句话？ 我觉得这样讲会不会太超过了啊？这个是一个黄珊珊曾经评论说台湾的防疫成绩高达80分。哎，那怎么突然你现在又突然讲了这样子的一种话语，好像北京公刚刚洗之前讲谋财害命是不是？ 对。 然后现在又讲到说没有把这个人命放在首位。我觉得算计真的不用这样啦。说实在你有说几句公道话，你认为说防疫真的有80分，但是你觉得还有哪里可以加强？ 对。 你认为说防疫做得真的不错，但是你觉得疫苗也好，后面的哪些部分也好，哪些你来者你也安怎？那这样其实人家也会觉得说你是有你说公道话嘛。你头前就讲俄勒加80分，后面用那种流泪的这种感性诉求，但是讲出来的话那个仇恨值很高 对。 高到破表讲谋财害命，说没有把人家人命放前面。这个部长是跟我们培华咱两党的时间，而且得到国际间的肯定的一个部长，然后你把人家讲说人命没有放前面，你自己都不会觉得 over 了吗？黄珊珊以前不是这样，黄珊珊其实他是以理性见称，然后而且呢，这个黄珊珊他本身当议员的时候，当副市长的时候还算是冷静但是酸一酸告这类其中，我就会觉得说那样的眼泪，其实那样的心酸，会不会是因为选情的关系而心酸，而不是真正的为了那个疫情呢？那你如果真的要这样讲的话，你做副市长呢？阿邦嘎你修博后成为了这样的一个破口也好，台北市成为了最早的样一个城市，你自己都不会觉得有点那种道义上的或者是行政上的责任吗？当时要不是王必胜在陈时中指挥官的这样指令之下带队去把这样的疫情稳住，那我们又怎么样去可以守住后面的疫情？所以我觉得大家好，中央地方较合辙啦，为了一个选举就做这样的一个职，那这样的职下去以后，黄珊珊有因此又比较高吗？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啊。好吧，所以呢，就是说我给大家简单看一个数字就好。你看哦，这是最新的10月份的这个民调，这条红线就是7月份陈时中正式被征召。那你被征召的时候，你看以绿色那是陈时中嘛？ 对， 28.8 最差 26.3 然后10月回到 28.1 代表说陈时中很稳定啊。业绩期都差不多都有是有一个稳定。然后呢，白跟蓝，蓝在上面，白在下面，白跟蓝跟白啊互咬嘛。就是只要蓝的低，然后这个那个白的就高，那蓝的高，白的就低。所以他们两个是互相，虽然都针对陈时中在做仇恨值，可是陈时中闻风不动啊。影响的都是他们彼此之间啊。我最后讲，刚刚讲林习耀能的部分，郑大哥有提到。你看，也是十月份的《美丽岛电子报》讲到政党支持度。国民党其实不到20，剩18。民进党是24，民众党是11。万一死的徐工，你散播这个仇恨值到底捡到了什么便宜啦？就是说整个这是台北市哦，这不是全国的哦，全国的话这个民进党支持度会更高。所以我讲个小结论，就是说台北市是首都，结果你们两位怎么用真正用天龙国的方式在进行这样的选战，这样子对台北市民刚好功德。 是，那这个范老师看到黄珊珊在哭，为了万华在哭，你有什么感受？ 现在我会哭的可能就是买不到去日本的机票。其他我 没什么好哭的啊。现在我是觉得有点洒狗血啦。当然万华的疫情大家都很难过。但是我觉得这旁边两位这个应该是民众党的市议员候选人啊，是蛮我觉得演技蛮不错的啦。很多带动气氛嘛。那但我觉得他就在增加那个仇恨值啦。我真的觉得 他在增加仇恨值。 对，就是对 这是黄珊珊吗？ 黄珊珊在增加大家对陈时中的仇恨。 对呀、啊，啊，这是黄珊珊吗？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大家都已经今天要解封了，他已经准备要出国旅游了，还在那一夜翻不过去啊，就还要回在那个啊，当时啊，两年前呢，当时的万华的那个情况。嗯，我问你看，《美丽岛电子报》十月九号的民调，问台北市民哦，谁用心解决台北市的疫情？ 是 第一名是谁？陈时中啊，39.5%啊， 在这边，请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去年新冠疫情爆发，谁用心解决台北市疫情，顾市民健康？结果陈时中 39.5%， 黄珊珊 31.9%， 蒋万安 7.2%。这是这个十月五号到十月六号所做的这个民调。 这还是美丽岛电子报、那个吴子嘉董事长，我看他对民进党也是批评很多嘛。嗯，所以他我如果是连美丽岛都做出来是 39.5%， 将近四成。嗯，我才不相信。哦，黄珊珊、蒋万安每天在那边骂疫苗，每天在骂防疫，没有用嘛？ 对， 所以我真的觉得事实很清楚，台湾的疫苗覆盖率现在是全世界第三高，台湾的超额死亡率是全世界第三低， 是 台湾的百万人口死亡率全世界第四低，这是还是 OECD 做的哦， 对， 国际组织做的，台湾的抗病毒的药物的普及率是全世界第二名， 对， 全部都是前段班，不要说前段班，就是前三名、前四名，我真的觉得。用这种泼脏水的方式，以为台北市民就认为说我们这防疫做得很烂， 对， 那我觉得太低估台北市民的判断能力，还有智商， 对， 防疫的问题，从今天开始四个字，谢谢收看，没有了哦，大家要出国玩了嘛，就如果黄珊珊还在掉泪，蒋万安还在骂这个国产疫苗，那我只能说你们。就是没有布了嘛，你不播啊嘛，你现在只能玩那个老梗，那个老梗一直在玩这冷饭热炒啊。 好，那我想请教时期，为什么陈时中有1600个人在看他直播，但是黄珊珊只有400个人？ 我跟你讲， 而且多数时间黄珊珊只有100多人。 像我们年轻人在看直播的时候， 你这样子就没有气势了。你讲自己年轻人的时候， 自己都不好意思。就是说，我觉得人在看直播的时候，你一定要内容很有趣，然后呢，或者是你的态度很真诚，你就会吸引那个观众持续的往下看。那如果我今天看了一个直播，然后我觉得你的演技有一点浮夸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弃剧，我就不会看。这个直播看下去，我就会转台了。 对， 好，那所以这两个人昨天晚上在直播的比较，我觉得陈时中的态度上面是诚恳的，而且蛮有趣。为什么很有趣？是因为他每一题都在回答网友的提问。那因为网友的提问都很有的时候很无厘头啦，然后所以就会制造出一种特殊的网络上面的年轻人的效果。所以像什么什么史书华什么什么骂人啊等等的，然后陈时中也接了这个球，然后也用这个网友的逻辑去回应网友，就会让这个提问的网友觉得，诶，这个老先生也蛮有意思的。那可是这个黄珊珊，因为黄珊珊也不是第一次直播，但是我真的认为他昨天跟民众党的这些选将一起的直播齁，演技略显浮夸啦。就是你讲到万 演技啊。你觉得黄珊珊那是演的、啊？ 不是，因为他们蒋万华这件事情已经讲了，讲了有没有108次，然后都已经选前倒数40天了，你还在那讲到万华还在那边哭，我会觉得有一些夸张。 有抽卫生纸的呢？ 对对对对，而且还不止 好几张哎， 而且还不止一个哭哎，大家哭成一团呐、啊！我实在觉得这个不浮夸吗？我是觉得有一些浮夸啦。 对， 而且讲到万华的疫情这件事情，哎，怎么都是中央的错？这好像讲的是别的县市一样，不是啊？万华在你台北市你黄珊珊是副市长你都没有一些应该负的责任吗？通通都是陈时中好坏，陈时中心没有把人命放在心上，所有的恶都是陈时中造成的，就这个嫌与事实不符这件事情就无法获得共鸣那因为你无法说服人，无法获得共鸣的时候，你当然就会弃剧嘛，然后你又演成这个样子，真的不像以前的黄珊珊。所以你打这个东西，打陈时中责任，只不管是蒋万安打或者是黄珊珊打，我觉得都没有一个能够让你自己脱颖而出的效果。所以我觉得这种招数其实不但是老梗，而且是一个无效的老梗。 好好，那这个从今天开始免除居家检疫，改为0+7了啊，7天都自主防疫。那这个长达938天的居家检疫终于宣告结束。 所以呢，今天哈边境解封了。那么第一班抵台的是从泰国曼谷起飞的台湾虎航的航班，哈、哦，泰国团来，嚯、哦，那个叫昂地探呢，嗯嗯，那个给上日本，好、嗯嗯，然后啊、这个我们的总统还去机场呢，哈、哦，迎接感谢这些人，哈、哦，那台湾是重启国门的，跟大家报告哦，台湾啊的这个。致死率是 OECD 国家第六低，另外每百万人口死亡数来看，那是第四名，超额死亡率那是全球第三名，好、哦，就最低的第三低，显示我们防疫成效。请教吴元兄，这样子还仇恨啊？ 我讲到这个超额死亡率之前，我先讲一下黄山刚的事情、哦、啊。我想一下为什么他的个观看人数有差别啊、哦？第一个，陈时中他有新奇性，那再来是直播我们要互动，嗯。陈时中他是的确是有针对网友问问题，他有回应。那第一个就问他敏智马桶的事情，嗯、我看新闻报道是这样子。那我要讲一下黄珊珊这事情，他没有互动，而且他像是 say 好的。我要讲黄珊珊，他对于华南市场的厂商，他哭不是第一次哦。嗯、网络上有个影片，大概在十月初的时候，他参加他们摊商自治会一个晚会，嗯、上台的时候，这个人自治会会长挺他，或摊商挺他，感动的哭，我完全能理解。我觉得那个就是当时情绪到了，有点落泪，我觉得完全 OK。但到这个直播，它的主题是讨论新创，你知道吗？然后一开始还不到三分钟，就不知道为什么开始谈万华的事情啊。谈了之后呢，我三分钟落泪，嗯，在演八点档嘛。 因为万华三分钟要落泪也是新创啊， 也是新创。对，所以我老实讲哈，我当然也相我很善良啊，我很相信黄珊可能是真的也是有情绪来的。嗯，但问题是你这样子，大家会觉得还是有点可能有点政治操作。嗯，那我也必须要提醒他们，不要让这样子所谓落泪的情形变成鳄鱼的眼泪。嗯，因为大家会觉得说。哎，有这么夸张？有这么严重吗？嗯、什么东西都还没谈，突然之间你就泪崩了？嗯，到底是有什么委屈啊？我觉得还是要讲清楚的。嗯，那回到这个讲到我们疫苗，就讲到这种疫情的事情啊、哦。嗯，当然很多人说，国民党你是不是炒冷饭？包含蒋万现在还在讨论疫苗跟疫情的事情。嗯，那很多人那会觉得说啊，现在都已经要解封了，那超额死亡率老实讲，刚刚如果以个客观来看，他的成绩也还不错。嗯。那这样的情况之下，那国民党打这个到底能不能取得选民认同？嗯、我的认为啊，我的判断是，对于蓝军选民当然是有一定的吸引力。哦，那中间选民你说有没有吸引力？老实讲，各半。怎么讲？我们一直打这个东西，中间选民有些觉得说，我要去日本玩的。嗯，你们在讲，我觉得议题有点旧了。嗯，但他不会有恶感啊，他不会觉得说，这个什么人格抹黑跟追杀、嗯。那有时候讨论议题嘛，那能公开透明最好嘛。 是， 但黄珊珊不一样哦，黄珊珊他是面对一个议题，有个新的议题要出来打。他们昨天还在打蒋万安跟蒋孝严的事情，嗯，那今天又突然就打陈时中疫苗那个防疫的事情，嗯，你会发现他这个人没有一个战略的一个中心价值，哦，所以他这样不断的摇摆之下，其实民众会对于说，你今天到底是要攻击蒋万安还是攻击陈时中？嗯，但是你蓝绿都想拿，但会有疑惑啦。嗯， 来看一下你的好朋友， 我的好朋友谁？ 陈辉文啊。哦，陈辉文啊，他是在十月七号他的这个网络直播节目啊。的这个节目上说，当初说出万华破口的明明是卫福部次长石崇良，嗯，次长失言，部长陈时中才道歉。你妈好了，什么时候变成要陈时中变成是陈时中讲的？就万华是这个万华破口不是陈时中讲的嘛？什么时候改的我都不晓得啊！蒋万，你骂错了，你这个骂得离谱了，你怎么会讲错呢？你不是什么卫环委员会的召委吗？你不是台北市的立委吗？你应该是如数家珍才对啊！陈辉文质疑，蒋万安哪是间谍信息？看到陈时中在万华民调正在掉，所以才这样讲。另外呢，他也提点陈时中团队，怎么没有听蒋万安的新闻啊？放任对手这样乱讲。好，针对蒋万安一直提及疫苗合约封存30年，陈辉文说：“我跟你讲。”他不是封存30年，他到底是有什么毛病啊？你自己读法律，你在美国当律师，你不晓得封存跟保存不一样吗？陈辉文，你搞得清楚，这是封存，你保存呢？ 对，我已经不认识了陈辉文了。哎，判若两人啊！啊，我跟过去完全不一样啊。 没有，陈辉文现在更有智慧 啊，更智慧，提升了，update 了哈。嗯、啊，还是被雷打到，所以我觉得他的讲，但他讲的很有道理啊。 蒋安就是不断的以讹传讹，嗯，那以为蒋以为说我这样一直讲一直讲，然后洗脑式的讲，嗯，然后大家就会相信。 是 我认为，反正啊，对他的支持者本来就这样相信。 这个啊，陈慧文说啊，他觉得蒋万安应该要跟陈时中道歉呢、欸哦。那吴彦兄，你要不要骂一下陈慧文啊？ 我先讲哈、哦，哎，万华是破口这句话的原文，的确是从石崇良卫福部次长口中说出来、嗯，是当时立法院在答询的时候。哎、那我也必须说。蒋万安以及国民党团队，我们的确是有点偷吃布，把这个帽子戴在陈时中身上。嗯，那我们逻辑是在于说，因为当时石崇良是次长，嗯，那陈时中是卫福部长以及指挥官，嗯，那当然他下面人有出现这样子一个失言的风波，我们会把他视为一个整体。嗯、所以你当然说，你说这样戴帽子的逻辑有错吗？其实某种程度也对，但的确不是陈时中本人讲，这个我必须很清楚的跟各位这样讲。哦，那所以蒋万安他这样子戴帽子的情况之下。我也必须说，在我还大家还记不记得陈时中当时出来参选7月20号的时候，在龙山寺宣布的时候，他也的确对于这个万华是疫情破口这句话有道歉。嗯，那所以当然大家对这个会有另交锋，但我会觉得说，他整个疫情的好跟坏了，嗯，包含万华是这个疫情当时控制的问题，嗯，其实当然跟陈时中是脱不了关系的。嗯，好跟坏，好的话他有功劳嘛，那控制不好他还是有一些过错，有一些需要弥补的地方，这样子。 诶，这个是这个林时耀哈，民进党的秘书长张讲诶，嗯，伊讲这边九合一大选，伊干嘛讲？他很纳闷，选情怎么那么冷？政绩说明会依照要计划再走，动员成效也还不错，但走出造势的场合，选情依旧冷清。他认为可能跟防疫有关，好、嗯，所以这个疫情确实有影响哦，哈、嗯，他说目前选情对连任者有利，你知道连任者国民党较济嘛，哦。尤其是国民党有十位要连任，民进党相对比较少，这样子的话就会拼得很厉害。对于选战策略，林时耀指出，不外乎是要巩固基本盘。那根据民调，民进党政党支持度并没有因为在野党攻击减少，显见在野党形塑讨厌民进党的氛围并没有成功，对基本盘有信心啊。那么他说他要让民众知道民进党才是领导国家最优秀的政党。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苏培，就是、嗯、啊现在这样感觉民进党的基本盘够会掉吗？ 欸，我有信心，因为齁、哦、你看陈时中从他宣布参选到现在，嗯，国民党打疫情，民众党打疫情这一件事情超十天一轮啊，哎哎哎，十天一轮，十天一轮，包含疫苗包含合约，鬼打墙一直打一直打，要行塑一个鸡飞城市嘛，嗯，行塑到现在蒋万安直接把万华是破口这一件事情直接说是这个陈时中讲的，直接把它画成等号啊？为什么？因为伊愈讲愈咸嘛，无伊就无迄个好过啊嘛。可是呢，你知道我们现在跟陈时中到各个地方去拜票，嗯，不管招启庭啊，是招通啊，是尊，你知道连小朋友来看到阿中部长的时尊，拢反过头来讲阿中你要加油，你动算，嗯。你知道吗？我觉得那个小朋友其实是为什么会对陈时中有这么多的感觉？嗯，因为他戴口罩戴了这个900多天啊，这900多天都是陈时中坐在记者会上面告诉大家应该要怎么样防疫，怎么保护自己。嗯，如果连小朋友都知道，为什么只有国民党，为什么只有民众党在选举的时候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提起来？嗯，所以。代表国民党跟民众党去操纵这种仇恨感啊，嗯，虽然有巩固有凝聚的这个深蓝的这一群人，嗯，对陈时中很讨厌，但蓝绿营这一群人不会受到影响，嗯，哦，所以这代表讲第一类就是 在2018年那天哈，确实有所谓讨厌民进党。嗯嘿，2018年，但是现在这一次没有。 我那时候民进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嗯，我们有很多的政策在推动的过程当中，嗯，其实是没有跟民众说明。 一例一休啦，上面哈， 对，我们包含这个净零排碳，嗯，你知道我那时候在扫街扫市扫街路的时阵啊，上阿妹一礼拜哦，我去扫到一个机车行，那个机车行老板把我拦下来，骂了我一个多小时。真的，他就是说。民进党为什么在政策推动的时候没有跟基层好好的沟通？嗯嗯嗯，哦，那我觉得现在是不一样，包含我们在整个防疫，全世界告诉我们，台湾的防疫做的是最好的。刚刚这个郑大哥讲的，啊，包含全球的死亡率、超额的死亡率，那都是上低啊，咱家己人伫遐险 下。世界排上上好的第三名。 是嘛？啊，咱家己人伫险下，啊，险到你个人直播的时阵，搁伫遐哭。 这到底是在靠想，我感觉温华人没有哭，你黄珊珊在哭什么？嗯，然后陈时中也是疫情指挥官，陈时中在当疫情指挥官的时候，曾经一度哽咽跟落泪，嗯，是为什么事情？一跨掉护理师压那个口罩，嗯，压的痕迹啊。阿嘎耶的面贴落来了，那个口罩的痕迹非常非常明显。嗯嗯嗯，他为我们的医护同仁这么辛苦，他因此而落泪。嗯嗯嗯，而黄珊珊为什么落泪？黄珊珊是讲伊的这个议员候选人，改讲有人把你当作心肝宝贝安尼，啊，结果一靠，伊咧靠啥？嗯，靠讲有一个人家改看得这么重吗？ 是， 我觉得这很奇怪哦。嗯，你身为一个疫情指挥官，你本来就要有选择。嗯嗯嗯。陈时中为了我们防疫同仁而感动，嗯，黄珊珊你这边自导自演，然后在那边这个自己讲故事，自己流眼泪，嗯，所以你黄珊珊现在在演这个东西，真的会让人家觉得说你到底是在搬多一出。 另外，等一下我们再来好不好？好，给大家报告，我们的国境解封了，大家出国去玩啊，其实回来就不用再隔离了。中国呢？中华文化出版社总编辑张元，这是中国人齁，他在微信公众号叫张元同志发文。他说甘肃兰州啊传出千人感染，但迟迟得不到救助，学生感觉自己被扔在学校里自生自灭。齁，他说啊，内蒙的呼喊浩特超过24万个学生被封，齁，有30个学校。另外呢，甘肃兰州传出学校超过3000人阳性，但是官方封锁，学生呼救，引起网上强烈的关注。那解封啊，说你炒作仇恨值，那中国这我看爱革命啊，对吧？好，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来先休息，进广告。这个蒋万安啊，他接受一个快问快答的这一个节目啊，然后呢，他说讲这个陈时中啊是红酒，那黄珊珊呢？黄珊珊是西瓜，哈哈哈，西瓜呢？吼，西瓜挖大饼呢？吼，黄珊珊今天对此事不愿多谈。好，来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只能跟一个人流落荒岛，你就选陈时中还是黄珊珊？ 陈时中，因为。民党政府一定很快来救他。 尽管流落荒岛，依然很懂生存。国民党特别市长候选人蒋万安日前接受媒体快问快答，但这一题引发议论。 如果来形容陈时中，你会觉得是哪一个？ 红酒，因为他很爱喝红酒。 那黄珊珊，你用什么词来形 西瓜。 是挖宝 别人。那你讲呢？ 蒋万安以红酒西瓜比喻陈时中跟黄珊珊，是不是暗指黄珊珊趋炎附势？蒋万卖关子，没把话说死，但听在当事人耳里，很不是滋味。 我从来没有对他们做过个人的评。我们就是就事论事，所以用任何形容词我觉得都是不恰当。 蒋委员不至于去物化人家了哈，在选举用这样物化方式是不好 的。绿白战将谴责蒋万的物化，但红酒跟西瓜代表什么意涵？柯文哲有不同解 释。陈时中看起来就红酒现在哈，也比较贵的呢哈，那行情也很难讲，好坏我们都喝不出来。不过陈时中晒的叫做高深莫测，黄珊珊是比较实在的人，对不对？就是反正就是。看得到啊，这个大概一斤多少钱哦？老少咸宜。 柯文哲说，比喻的物品反映出蒋万的潜意识，那讲出口的蒋万本人有认同高深莫测跟老少咸宜吗？ 问到我说比喻一个物品，好，所以我就直觉反应想到红酒，想到西瓜。就这样， 蒋万以直觉回应，都没多想。但随着年底选战逼近，候选人一言一行都将被放大。 好，那我想请教一下任俊兄， 是 黄珊珊喜欢那是西瓜啊？ 我觉得蒋万安现在当然他想要拿到这个整个选战的话语的主导权，所以他开始抛出一些希望人家去追问，然后呢就可以开始有一些的火花。嗯哼，但我觉得黄珊他当然不愿意去回答这一块，因为他你讲这个西瓜，大概说哇西瓜挖大饼啦，行不行？你这个在这个党性的部分不是很坚决，就是国民党过去确实是一直在炒作这样的一个议题。嗯，那我认为对蒋万安来讲，他现在认为他的主目标了哈，看起来他应该是把它对到。黄珊珊，而不是对到陈时中。 好， 因为他认为他在这个选票结构里面，事实上他如果要稳定的领先的时候，他就担心那个蓝营的群众是会被黄珊拉走，因为那个蓝营的群众不太有可能会游离到陈时中那边去。嗯嗯。所以他现在我觉得他是要巩固他的这一块的基础。所以你看，从选战开始的时候就一直打这件事情啊。 但我觉得这样提到说陈慧文为什么去打这个蒋万安，甚至是要蒋万安来道歉，我认为陈慧文他的这个说法基本上他是有选择而且是思考过的。你看他去针对高虹安去讲说，哎呀，你不要去投给高虹安，甚至讲说高虹安过去的两个事件，希望那些这个支持高虹安的人要能够认清楚。我认为他在召唤的其实是那些韩粉。蒋万安同样也有这个情况啊，当时在立法院的时候，2019年的时候，那个蒋万安因为麦克风可能是真的是不小心没关嘛，然后讲了一句说支持韩粉都是比较不理性的。那所以这一块我认为陈慧文也是在呼喊那些韩粉，就是你今天这一些人，我不认为他是在讲说不要投给他，但是他要强调的是韩粉其实是有一些影响力的。所以你刚刚提到就是说现在在疫情内一直在讲万华，你看今天国门开了，老实我们现在看国门开不是只有说多少旅游团来的问题而已，因为这些旅游团今天来的时候国门开代表是经济要往上走。所以我觉得大家会期待看到的就是说当你疫情这个到这个阶段之后，这个一开的时候不是只有说啊，大家为什么总统爱去，为什么什么人爱去，各国对于开国门之际都非常慎重啊。那为什么一直在打万华，我其实回来看了，就 对不起我插个话，酸井要不细脚归缸 是， 然后现在国门开了好，大家会那个欢乐的气氛啊，因为你现在大家餐厅大家都去了嘛，旅游嘛出去了嘛，那大家可以全聚了嘛，所以那个对陈时中你觉得有没有加分啊？ 我觉得对整体上面来讲齁，大家会对于那个氛围来讲会走向正面啊，也就是今天当然确诊数还是有存在啦，而且现在大家会比较担心就是说国门开了之后会不会有新一波的这样的一个感染进来，但是因为国内在整体医疗的状态下面基本上这个是可以因应的。 你说齁，今天说齁，你现在确诊啊，是以前那个病毒最严重的时候的啊1/40而已啊，就一 是 一减黑的病毒齁，是现在的病毒的40倍啦。 所以我们就讲嘛，就是说现在的那个如果今天真的要操作疫情的话，应该要操作是你看现在确诊人数这么多，跟以前比起来这么多，他就他操作的反而是过去的那一段时间。为什么？因为在那个状态之下大家处于在未知的情况下是比较容易，是比较恐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件事情。可是我刚为什么要提这件事情，是你刚问说为什么蒋万安要去打疫情，为什么黄珊要打疫情？我回来讲，你刚刚提到那个民调里面啊，陈时中确实刚刚这个千宁讲说啊，他没有太大的波动，也就是这个打这个疫情其实没有伤到陈时中，我觉得承认这个现象。可是陈时中的民调也没有因为他这一段时间他的努力或者他怎样而有所起伏，所以他代表的是对，可能对于蒋万安或对黄珊阵营来讲，他们认为走这个策略是成功的，我即使没有把你拉下来，但是你的民调没有因此而往上走，所以他的内部可能会评断说这是一个两相抵消的状况。可是我就讲哦，就是说现在对于万华民众来讲，他希不希望一直再被重提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大家都希望走在一个更好的未来嘛，哈，就是说如果今天所有的选战主轴都还是在，你看万华说，我老实讲啊，大家都想要走出去嘛，今对房价来讲，那段过去，我相信是无完，你一天干，你三不五时就来。所以你刚刚提到说直播人数的这件事情哦，黄珊在那个直播里面还是得搞盖啊。他前面已经做过好几波了哦。他确实是不是一个设计过的秀？我认为是。我说秀的意思是说他一定有 round down， 不然不你出头得叫这物件，你有这么什么手板下，一定要先走嘛。所以他的题目设定被人家会被大家觉得说啊，这个是设定好的。那陈时中用了一个方式是叫做线上提问嘛。那我觉得本来大家对不管他是不是首次啊，线上提问这个事情本来就会让大家觉得说我面对叫做真实的你 有互动啊， 对，而且这叫做真实的反应，你说得出来说不出来我马上就知道，所以回答的好跟回答的不好其实对于选民来讲他希望这样，所以我觉得直播人数的这件事情某种程度他反映了另外一个事情， 是 大家对于这两个人的感兴趣度，也就是我对陈中即使我没有好感或者这样，但我愿意去听听他讲什么。我觉得对政治人物来讲，这个其实代表的是什么？你就有机会去翻转人家对你的印象。当然你俩表演干不后扣你很歪气啦。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情况。 今天林奇要说啊，陈时中的策略就是齁，接触人越多胜选机会就越高了。好，所以你要看今天1600人，就表示说他这个部分至少赢黄珊， 还要拉近那个距离感啊。 一共比如说现在是啊，一去去骑路头啦，吼，含人阿手啦，阿红看到这个事情很重要。 这代表什么？代表的就是说哈，我们在看民调的时候是这样，你有好感度的人，你当然希望你接触越多人， 对， 你的知名度愈高，接受愈多人，你的提升啊。啊，我也是个人玩的呢，就是你这个人的品牌其实不好， 那你接触越多人的时候，那个民调有时候不升会反跌。嗯，但我要看的是不只是那一千多对啊，这个几百个、 哦，1600多位、嗯， 最后观看的人数啊，嗯，这个陈时中高达40000人。吼吼，然后呢，这个相较之下，黄珊珊只有5009人。哇，还查过他这波 45000，所以等同八倍呢， 八倍、啊。所以呢，你不仅没有把仇恨值堆在陈时中上面，嗯，你反而是把他的讨论度， 对， 把大家对他的关注，还会像苏培讲的，连小学生现在看到他都会觉得是一个话题人物，嗯、想要跟他去做讨论、嗯。那刚才呢，我们这个范老师讲说这一题早就该谢谢收看，嗯、对啦，但问题是他们没有谢谢收看嘛？你知道他有什么后坐力吗？ 他们会重播。 还会一直重播，刚刚说每10天重播一次嘛，对不对？可是我跟大家报告，剩40天哦。嗯嗯，你知道这个重播会有什么后座力？我在外交委员会，哎，咱今嘛是打了一百哦，上少拢两三团英雄，有法国的啦、英国的啦、德国的啦， 哦，我国议员 哦，这几天加拿大的也来哦，然后呢，这些国家的国会议员来都在讲什么事情？嗯、台湾防疫第一流的，嗯，台湾民主第一流的，台湾经济第一流的。刚才洪大哥，你不是讲说中国吗？ 对， 防疫也做不好，嗯，然后那种 现在还在清零，哎， 不科学的清零，只是为了这个二十大、嗯，为了习近平要称帝，哎，在这种情形之下，经济崩盘啊，嗯，他们现在的经济那个成长度 GDP 有可能只降到啊 2.3 啊，嗯，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们竟然赢他哦，嗯， 赢他、嗯，然后呢，你看我们国门打开了，我非常赞成那个任俊讲的。哎、欸，打个电话华西，华西街也有一个观光夜市、欸，哎，嗯，你那个立即把搞靠下面啊，我今嘛是喜迎旅客来，你在直播里面靠我，够搞个帮搞搞个烤了呀那种地方，好，所以啊、哦，我觉得现在的旅客的进来，国家真的会进入到一个欢喜的气氛， 是， 好、哦，蓝白你看我摘掉，你光看华西的进来必搞，卖够地下靠，你哪路靠哦？你看所有的国外的来宾。肯定台湾，嗯，只有你蓝白继续唱衰台湾、嗯，这对酸碱我尴尬，绝对是败影响。 是，嘿，范老师， 今天的中国，今天刚刚发生的事情，请大家看一下，北京发生什么事情？你看啊、哦，10月13号，嗯，下午1:41，这是在北京海淀区，就是北京北大附近，嗯，中关村科技园区附近，这个桥，这个桥叫四通桥，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北京市中心天子脚下。嗯，挂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横幅齁、哦、然后来烧东西哦。嗯。这边写这就四通桥有没有四通桥。这边这个你知道同一个你知道他写什么吗？哎。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哇就挂在这边。哇然后下面车水马龙大家都在拍。嗯、然后他哇他然后刚才讲过他公开讲啊，我们知道在3天后就要召开20大了。嗯，这个地方距离人民大会堂大概 这个要拖出去五门斩首。 对，然后他这边还有挂一排啊，他讲什么？讲了现在中国人民的心声。嗯，我们不要核酸，要吃饭。嗯，不要文革，要改革。嗯，不要风控，要自由。嗯，不要领袖，要选票，选票。 哦，我要民主了。 不要谎言，要做公民。不要谎言啊、要尊严。嗯。不要奴才，要做公民啊、哦！你看，哇，在中共二十大之前，有人敢在北京海淀区、北京大学旁边挂这样一个牌子？嗯哼，这边都旁边都有摄像头哦，嗯、都有摄影机哦， 对， 一定抓得到。嗯，但是我看这个 人，他敢 ，他敢。我认为习近平看到这个、哦，嗯，他3天后不晓得怎么开二十大。嗯哼，他讲述很重要。我们到今天，台湾已经要出国旅游了， 对， 他还在做核酸。哎，还有人在西藏哈、哦、去旅游、嗯，被。关去啊，因为西藏有人确诊嘛， 对， 回不了，离不开西藏哦。西藏政府说，我给你介绍工作，哎、欸嗯，他要在西藏不知道待多久、欸，哎，嗯，莫名其妙，每天做核酸，照餐餐做，所以大家说我们要吃饭，不要核酸，嗯，他说你习近平在搞文革， 是， 就他说我不要文革，我们要改革，嗯，他说我们不要领袖，我觉得这个是看起来中国跟台湾形成一个明显的对比，哦，国民党。蒋万安，如果你们还是认为说啊要去跟对岸卑躬屈膝，你们就去吧。嗯，我觉得两岸已经是泾渭分明了。 好，这个柯文哲今天出席台北市议员侯汉廷的新书发表会，然后他同台蒋万安啊、哦。然后呢，你知道这个侯汉廷是新党嘛？哈、哦，嗯，蒋万安、柯文哲啊、今天合体新党市议员侯汉廷造势。哦、然后罗志强也去新党的啊，对不起，前党主席洪秀柱也会到场。哦，哎，请教一下苏北， 是 那柯文哲召开行动哎呀、 啊？对啊，所以现在蓝白红已经成一家了，嗯，完全已经在这个选前成一家。不过我觉得哈、哦，黄珊珊昨天直播哭，我觉得他今天看到这一场才要心里的 要开始淌血、哦、眼泪才应该要 掉下来、哎、因为柯文哲今天难道他不知道蒋万安会出席侯汉廷的记者会？ 一定知道，一定 一定知道、嗯、因为昨天侯汉廷发的采访通知里面已经把柯文哲跟蒋万安放在一起了、嗯、如果是我，我是柯文哲，我如果真的挺黄珊珊，我告诉你这一场记者会我不会去 啊为什么我要以示忠诚呢、啊？我就是挺黄珊珊站到底嘛、嗯、可是柯文哲不是啊，柯文哲今天出去去了这个记者会之后，人家一定会操作蒋万安跟柯文哲合体了、啊、所以他赚了一波的声量、哦、虽然他在台面上讲说啊，黄珊珊怎样怎样怎样啊，做这个指挥官的时候安娜安娜安娜，你怪都没重要、嗯、因为大家已经知道说你柯文哲跟这个蒋万安合体了、 啊哦、那丽娜、啊、你有新书发表会他会不会来？ 有些我不会邀请他了，他想的不可能邀请他，是不是？对，所以我认为这个 基本上行动哎，那一下后啊， 他们本来就是一家啊，哦、现在蓝白红是一家啊， 这是台湾最极端的统一派，最深蓝的呢。哎、 欸、啊，所以这三个人、嗯、现在的政治光谱看来是在一起的、嗯。原本大家以为柯文哲是什么墨绿、嗯，所以这两个的这个政治光谱应该是两边、哦。我跟你讲，起码是三还是这会啦。 哇，他从墨绿现在变鲜红。 哎、欸，而且我告诉你，柯文哲曾经讲过哦，嗯、蟑螂、蚊子跟国民党是他最讨厌的东西哦、喔，结果他现在跟蟑螂蚊子全部站在一起呢。而我认为他今天去这一件事情，除了要炒作现在的政治声量之外，其实他也预埋了之后可以跟蒋万安合作的一个机会嘛，对不？未来你拿黄珊珊请假做不起来的时阵，哎，我就转而就支持了蒋万安。 你是说他在气黄珊珊吗？ 是嘛，所以我觉得黄珊珊不应该昨天直播哭，是应该今天看到这场记者会的时候，在私底下偷偷的掉眼泪，在想说怎么办嘛。你看黄珊珊现在之前的师傅，这个宋楚瑜宋主席，嗯，没被他力挺、啊。现在他认为是他师傅的柯文哲，居然在这个公开的场合底下、啊，跑去跟他的这个选举的对手去合体，哦、这真的成何体统？ 哎、欸，黄老师，那龚山东来台湾出钱，伊唔在去不、嗯？ 一定会去的啦， 也是 去的啦。他旁边坐谁？哎、欸，洪秀柱、欸，哎，洪秀柱他的指路人啊。帮他拿手电筒，哎，告诉你怎么去中国，我带你去。所以你看到、哦、这个已经太荒谬了。哦，所以洪汉廷是新党的哦。 对， 新党在台湾是真的是深蓝中的深蓝，嗯，真是有偏红了。 对， 柯文哲毫不避讳，嗯，而且我们知道他们这些人哦，政治人物要出席，一定会看谁会出席嘛。嗯，我就是跟你蒋万安同台，表示怎么样？我现在态度有改变哦。嗯，黄珊珊可能是我的旧爱哦，现在有了新欢蒋万安。哦，所以到最后黄珊珊会不会真的被气？嗯，我认为现他没有讲，但是他用行动来展现，嗯，我对蒋万安的支持。 可是他不是去讲说，蒋万安的爸爸可能背了很多炸弹啊。 哎，他可是问他没有炸弹可以解掉啊，啊解弹啊。 我要是蒋万安，我就说我爸爸背什么炸弹、你跟我讲。 但是我必须要讲啊，所以他现在还在观望，嗯，他现在在看黄珊那个麻，那个黄珊珊跟这个蒋万安还在缠绕当中嘛，嗯，如果说哎、欸、到时候出现了剪刀差，就是出现分开的时候，他看谁在上面，他就支持谁。 哎、嗯欸，我觉得他 忘了蒋万安公，我爸爸现在在。背孙子不是背炸弹，你以为孙子是炸弹？ 他过两天他都会说，如果他要挺蒋万安，他说蒋万安，你爸爸是拆弹专家，有炸弹就拆掉了。 我觉得他要变成弃皇保蒋哦，也言过其实了，应该是现任议员去参加一下。哦、但是问题那个现任议员因为是新党的，而且洪秀柱啊、蒋万安都会在。我比较认为说哈，他宁可去伤了黄珊珊的选情，他也要保持跟中国这样子的一个连结哦，也变成是说我还是在这个台湾的社会里面，嗯，最能够跟中国对话的。你看侯汉廷这样的一个新党的红统的，跟我这么骂鸡，我想他要的是这个画面， 对， 他跟洪秀柱的那个画面，当然会伤黄珊珊选情哦，嗯，因为黄珊珊某种程度可能还拿到了一点点。浅绿的票也不一定，哦哦哦，但是我跟你讲，这个画面下去，浅绿的票都不 OK 啊，嗯。但是你说他要什么弃黄保蒋，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这个柯文哲真的这样做的话，嚯，这人的心可能吼是比迄种乌心瓜瓜乌十倍才对。 足恐怖吼，哦，以前敢讲伊是墨绿哟，即马坐边啊坐洪秀柱搞换停了。 他今天去那边，他有帮黄珊珊讲话，他有在场说黄珊珊有做事，哦，但是侯汉廷就支持的是蒋万安，嗯，所以 蒋万安在这个场合顺利的、成功的拿下了这个新党这样子的支持。哦吼。那所以某种程度，这个蒋万安说黄珊珊是西瓜， 国民党靠口，已经嘛拢一直有国民党的票啊。 就他们的票源是一致的，所以两个人才同样同时都要去侯汉廷的这个新书的场子嘛，因为他们要分食同一区的票源。然后可是某种程度也的确。这个蒋万安说黄珊珊是西瓜，黄珊珊跟柯文哲一样啊，就是哪边有票我就去哪边，就是他可以这个游走在各个光谱之间，就是他这一组人马其实就对，就是西瓜，哪边有票，哪边有利益就往哪边靠，完全没有自我， 是， 所以他就是随选票而居的这些人，我觉得更会让人家看不起啦。而且现在看起来， 你觉得现在柯文哲的民众党跟新党比较近，还是国民党跟新党比较近？ 我觉得有的拼啦，对，我觉得很有竞争能条件。 匪夷所思。 对对对，因为你看柯文哲是带头去呢，然后跟侯秀柱也蛮好的，就是在那边你侬我侬，然后现场还有这个罗志强，也就是说这一群人在台湾的政坛上面其实已经被清楚的定位了。那本来的蒋万安还试图能够希望走回中间一点点，所以之前才会有韩粉比较不理性这样的发言。可是这一场选举，哇，整个回去了，整个不但回去，而且在跟黄珊珊、在跟民众党比，看谁回的比较去。我觉得真是有够悲哀。 好，来宾都要再补充啊，那个我们等一下再来谈。不过我们也再看一下啊。大家都知道吴子嘉去跟沈慧宏求官，叫沈慧宏给过，他自己承认说他去柯文哲骗去了，所以他承认他自己在造谣在抹黑，所以他说律师费要给柯文哲出。可是呢，这个造谣者啊、哦，这个造谣者现在黄珊珊说要去参加他的董事长上面，叫做董事长开讲、然后呢，这个蒋万安也去，这两个人都输呢，怎么会去跟造谣者在一起？而且蓝白现在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等一下我们继续讨论，来先休息一下。后来民进党立委林楚英跟他说，蒋万安啊以及无党籍的台北市长参选人黄珊珊都要上吴子嘉的节目，他质疑蒋万安黄珊珊不惜蒙蔽律师，实现公平正义的良知，只为了挺高虹安，帮吴子嘉脱罪，坐实蓝白河的利益交换，让他颠覆了三观呐、林楚英说，吴子嘉抹黑沈慧宏已经罪证确凿，蒋万安竟然还想帮吴子嘉护航，瞎扯是国家机器动起来，司法检调成为执政者的鹰犬。有律师身份的蒋万安之前高举道德的大旗，批评别人家对他抹黑，现在选择跟抹黑造谣的人站在一起，更进一步诋毁被害人，完全颠覆了他的三观。林楚英说，同样是律师出身的黄珊珊啊、不顾柯文哲都已经声明吴子嘉的言论是在抹黑，也是一样要上加害者的节目帮忙站家啊、为什么会这样？来，我们来看一下。 看到柯文哲、蒋万安主动上前握手，蓝白同场帮新党议员侯汉廷新书发表站台，柯蒋座位可以隔着侯汉廷，不过两人先前才因为蒋孝严炸弹说隔空交锋。 那你说为什么你要成为蒋万安的爸爸？我是人家的爸爸。哎呦， 我是有在回答你的。 不好意思，各位记者朋友们， 是因为蒋万安现在这边回答很尴尬吗？ 说不尴尬，但柯文哲也没跟蒋万安有太多互动，反倒是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一看到柯文哲颇热情。不止把要离开的柯文哲硬拉回来，还直接坐在柯文哲旁边合照。蓝白出席新党议员活动，被解读抢深蓝票意味浓厚。 今天的新书发表会，汉廷也很早就邀请。 今天同台会不会觉得有一点点尴尬？ 不会，我跟科长都是在很多场合自然互动。 讲完这头拼蓝军归队，另一头则跨区杠上民进党新竹市长候选人沈慧宏。沈慧宏提告美丽岛董事长吴子嘉，被蒋万说是司法监调，成为民进党鹰犬，让民进党立委林楚英怒被呛。 林楚昀痛批蒋万盛为律师护航吴子嘉，他跟黄珊珊两个人分别在15号跟22号上吴子嘉节目，选择跟造谣的人站一起。沈慧虹也炮轰蒋万安挺抹黑， 这是是非的问题，我们国家机器绝对不能够成为政党斗争的工具。 我是接受到媒体的邀请，之前他们没做过什么事情，跟我没有什么相关。 蓝白战将一个紧咬国家机器，另一个嘴巴必谈，却用行动力挺上节目，候选人跨区交火继续燃烧。 哎呀，我看了这类画面，我还是不得不想讲一下，柯文哲去阿妹蒋万安你老辈公啊，因为黄珊珊说你们不要一直问我宋楚瑜为什么没有出来挺我，你们要去问的是蒋万安的爸爸蒋孝严怎么没有出来帮蒋万安站台。结果柯文哲又站起声说可能是蒋万安的爸爸背了很多炸弹吧。我若现场我做人家我不出来跟他说，你现在那么多摄影机你跟我讲、哦、你说我爸爸背什么炸弹，你说要逼他讲吧、啊、那个时期啊 应该要这样子啊， 对不对？然后这时候又有镜头，又有画面，然后又有标题啊。 如果柯文哲打不出来的话，那蒋万安就大胜了、啊。 对啊， 对啊，哎、得分。 哎，黄老师， 而且不应该，应该要扑上去，嗯，揪住柯文哲的领子，跟我说清楚。 你不要跑， 我爸爸有什么炸弹？这个才是个孝子嘛， 对不对？ 对不对？孝顺的儿子应该这样嘛。 可是会不会他也担心柯文哲万一真的讲出炸弹，这样子毁了自己的选情？不知道他们之间的这些秘密可能。 因为柯文哲搞不好应该没有啦，因为我看他那个回应啊，那个记者就问他说：“哎，你不是讲人家说什么他蒋孝严背了很多炸弹吗？”哈、哦，然后他就说：“好了好了，下午我再跟你们讲。”那你要有种，你就在现场讲啊，怎么会需要下午讲？对不对？好、哦，好，那这个啊，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天麟哦，为什么都明明怎样吴子嘉是造谣者，黄珊珊哪边去？这个啥？蒋万安哪边去？ 我觉得道德沦丧啦，嗯，我念一下那个选罢法科普一下，嗯，选罢法第104条说哦，意图使人不当选，然后用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他法散布谣言或不实之事，哎、欸，那天那个董事长开讲，通通都有哎、欸，所以啊，吴子嘉董事长真的要请律师，因为真的很有可能会触犯5年以下有期徒刑。哎，那这样这种情 形还乖呢？ 这还乖，这有刑法责任的哦、喔。而且他自己因为知道有刑事责任，所以他才赶快对外公然在节目上说，就是因为被柯文哲骗。嗯，所以这个代志其实哦，就再讲一次，也应该谢谢收看的啦。练习安内进行稽哈，结果黄珊珊跟蒋万安分别都去。嗯，那代表什么？代表的就是说他们继续为了要胜选，不惜把那个抹黑的节目继续参加，嗯，不惜参加造谣者的节目在所不惜，因为他会认为啊，选民都健忘的啦，嗯，反正我继续参加，借着吴子嘉董事长的这样的影响力，借着他的声量、嗯、我可以增加我的声量，因为现在沙卡都嘛，嗯，我增加修跨啊，我得一档可能得一档动算，而不在乎任何这样的过程当中的抹黑负面选举，嗯，所以我觉得台北市长选举这一次齁、哦嗯、真的是我认为史上最没有看头、最负面，而且这两位让人家最跌破眼镜，就是说过去的温文儒雅啊的样子，结果都是选择一个最肮脏的选举方式。 哎、欸，思琪， 我要补充的就是说，我觉得蒋万安好奇怪哦，就是为什么他在面对大家问他为什么要上吴子嘉这个节目的时候，他竟然回答说。国家机器不可以，就是你在牛头不对马嘴什么东西啦、嗯嗯、就是好像是一个平行时空的人、嗯、完全没有活在现实。好，那无所谓，反正你们就是抢吴子嘉、黄伟汉这一群想要看他们节目的人的这些票。嗯，但是我觉得黄珊珊更不应该。嗯，尽管你们要的票，你跟蒋万安要的票是同一个篮子里面的票。嗯，可是你黄珊珊，你跟沈慧虹是姐妹淘呢。嗯，你的好姐妹被人家这样糟蹋。嗯，然后你说哦，那他们之前的事情跟我没关，你撇得一干二净。嗯，这怎么可以这样？就你跟柯文哲是告诉了吴子嘉这个胡说八道的谣言，而吴子嘉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场合去造谣攻击你的好姐妹。嗯嗯嗯，然后。现在变成这种局面的时候，你完全无视于你跟沈慧虹过去的交情、嗯、哦，他们的事情跟我没关。嗯，做人不可以这么没有道义啦。哦、我觉得去上这个节目，蒋万安就是傻里傻气的，呆头呆脑的，就是人家问问题他都回答不出来。嗯， 我觉得黄珊珊比蒋万安更不应该，因为你们有私人情谊在， 对， 人证物证俱在，吴子嘉已经讲了他是接收到柯文哲的蒙骗，啊，你黄珊珊还可以讲这种话，我真的觉得哈，黄珊珊真的是没情没义， 我补充一下时期阶段， 我都习归， 但黄珊珊已经不是过去那个理性专业的黄珊珊，算计算到尾也都无法多嘛。为了要跟蒋万安抢同一群票，他只好变得更稀，就是变得更酸，然后更辣，然后完全没有逻辑，没有理性，因为要跟柯文哲一模一样，他才能够去跟蒋万安抢票嘛。所以吴子嘉这一件事情，就如刚刚大家所说的，吴子嘉的这个董事长开讲，对的就是同一群人，而不管蓝营或者是白营，现在同样要争取这一群的选票，但这一群的选票如何分，就会关系到黄珊珊会不会被弃保，或者是蒋万安会不会被弃保。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所以为什么这个蒋万安就说黄珊珊像西瓜啊，因为他就是风吹两边倒嘛， 是 依照他的理性，他的那个专业完全不见了嘛。 谈到蒋万安说他也要去参加吴子嘉的节目。那蒋万安呢，他写了新书叫台北万安。我想请教一下彭耀兄，你看了没？ 看了。 那看了以后有什么这个发现？ 我发现他有很多这个随便乱掰的东西。 乱掰。 真的是乱掰啊。然后呢，这里面我先讲一个结论。他这个花了很多篇幅讲说他是怎么样子发现说他是蒋经国的什么后人啊，然后他又讲说他爸爸他叔叔是怎么痛苦的经过一番挣扎才进入蒋家的门啊，但是呢他里面还有写很多什么他在加州矽谷如何的生活，如何的创业等等的，他在矽谷待了很多年但是我就觉得很讶异的是矽谷有一个地方叫做什么史丹佛大学，矽谷那边一个很有名的大学叫史丹佛大学史丹佛大学里面有一个胡佛研究中心， 胡佛研究所 胡佛研究所里面有重要的历史文献放在那里，就是两蒋日记结果他在那边住十几年，他从来没有去过然后这本书里面200多页的书一句都没提说在矽谷那里有个胡佛研究中心我那个什么人他的日记在那里说在 蒋介石。他有没有去看他有没有去看 没有你全书我特别注意提都没有提， 那是蒋经国的孙子，他没有去看，反而是黄青龙去看 他对啊，所以说，今天换了你我好了，咱咱白啦，咱什么人，吼，各有什么物件在倒位，你半暝来嘛白去白看，难道你没有如沐之音吗？难道你没有对这个祖先有那种感情，有那种好奇吗？ 那是我阿公啊，写作写这侪日记，我也想要去遐看， 嘿，一定的。所以说这就是人之常情嘛。你完全都没提都没有提。 为什么 然后你讲了一大堆说你怎么姓蒋你的名字这里书他不敢讲的因为上次他已经被一堆人打脸了所以我觉得说这是什么你就冒牌货嘛对不对？因为如果你去那里的话， 我看他书里面有很多次都提到他是蒋家后代 对啊是啊但去那里的话，在那边负责典藏这个两蒋日记的我们那一位女士她一再的讲，就说他们不是蒋经国后的一再讲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可能她不敢去的原因因为真正的在管这个两蒋日记的她就明的讲嘛，一再的一再的讲 说，你看这个不好意思我插个话，他书里面这个在63页对不起，他说切不断的血缘关系，他说不过虽然我没有在蒋家成长，也没见过祖父跟曾祖父， 甚至呢跟一般人一样都是在电视里面看到金国先生，但血缘上的关系却是永远切不断的。记住哈、哦，他是蒋家的血。或许啊，老天有他的安排。我跟蒋家的长辈其实有过一面之缘，而且早在就读幼稚园的时候就发生了。当时啊，我跟陈宇泉，陈宇泉就是陈礼安的幺儿啊、哦，小儿子，是非常要好的幼稚园同班同学。有一次啊，我去他家玩啊。哦车库门呢突然开启，慌乱中有人说晚安，你快准备一下到大厅去见夫人，他夫人特别挂符宋美龄啊、哦。他说还不满六岁的我在搞不清发生什么事的情况下莫名其妙被带到大厅，看到一位啊和蔼的老太太亲切的跟我握手，还摸了我的头，那时候有很多人围在旁边，我不清楚他知不知道我的身份，但我猜想旁边的人是知道的，所以呢才会特别叫我去大厅跟他见面。后来我从父亲的口中得知自己就是蒋家后代，刹那间感受很强烈。原来小时候我和曾祖母见过面啊，石启，人家跟蒋宋美龄是见过面的呢， 但是被人家挖出来就好奇怪哦。蒋宋美龄当时人在美国哦。那他见得了这位夫人到底是谁、因为这个已经被这个整理出来嘛。事实上 管仁健整理的。 对，那事实上在蒋万安念幼稚园的那个年龄、那段期间其实蒋宋美龄是在美国的啊，他根本没有回来台湾、所以不会有机会见到万安啊。而且不只是这一段被管仁健捞出来说年份不对。另外还有一段也很奇怪，他整本书我都觉得好像一个幻想小说一样、也不是科幻，就是一个未来小说穿越剧，有点像穿越剧、因为他说呢他的从政哦是因为参考了后羿弃兵的影集、那他参政是2015年嘛、选立法委员，可是后羿弃兵是2020年的年底10月才上映、所以他 那不就跟高虹安玩数据机一样吗？ 对，就是两个人应该可以组成一个 team， 就是他们都有预知未来的能力，知道未来五年之后有一个叫《后羿弃兵》这个剧。这个很奇怪啊，它里面还有一些让人觉得不对啊，有点质疑的地方啦、这个 我书来跟大家再报告一下，因为我感觉台湾啊，足侪人拢有做兵，几乎拢有做兵。 对， 做兵的人啊，对这个代志吼感受足深的哈。因为蒋万安写这本书啊，特别请了他的国中老师叫薛锦英，帮他写了一篇叫《我的学生蒋万安》啊、然后呢，他说啊，有幸跟万安结缘是在1991年夏季的新生训练，台师大哦，他是师大附中国中部，071班是我这个附近附中担任导师的第一班啊、这个薛锦英老师。薛锦英老师啊，对蒋万安印象很深刻，为什么呢？请大家看一下，他说国中三年，万安在运动比赛啊，缔造佳绩，大放异彩，100公尺金牌，所以短跑厉害不？短跑厉害，跳远金牌，而且还破校运纪录，400接力、大队接力都勇夺冠军啊、最令人怀念的是啊，对不起。他说啊，大队接力他跑最后一棒，通常跑最后一棒是什么？ 最厉害的， 就是 最快的， 速度最会冲刺的， 最会冲刺的。来，再看万安啊，不仅是陆上跑跳的好手，在水中游泳池里也是一尾迅捷勇猛的游龙，曾经荣获100公尺蛙式金牌，也破了校运纪录，50公尺自由式的金牌。好，所以他短跑、大队接力，还有跳远很厉害，还有什么？ 游泳。 哦，来，篮球也很厉害。篮球运动也是万安的强项，他不只是篮球校队，也是班上的主力球员之一，曾经带领班上获得班级篮球比赛的亚军。拿球、跑步、游泳，拢常用的，拢一直破校运纪录。哎，潘水，椎间盘突出。补充兵做14天，拍摄，请教一下这个人俊，你嘛滚瓜呢吼？ 是， 这样有办法哦？ 应该这样讲哈，体退有一定体退的一个标准哦。那有时候我们是很难理解，比如说像扁平足，它的外观跟大家一样，但是因为扁平足之前其实在体位的判定上面，它就是会可以判定，就是说啊，你这个当兵可以当或不要当。而且我先必须讲清楚啊，就是国军在体位判定的这件事情上，不会因为一次性就让你判定啊。但是这里面其实会凸显出很多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刚刚你念的书里面啊。我第一个看到的是一个记忆力超强的蒋万安，幼稚园见过谁可以这么清楚的描述出来？不好意思，我有时候连昨天吃什么我都不太记得。就谁会记得自己四五岁的那个幼稚园的，除非他有照片或什么，我不知道了啊。就是他居然可以这么清楚的描述说，哇，原来我幼稚园时候曾经见过那个谁谁谁谁。这点我老实讲，我个人非常佩服。第二个，你刚刚所念到的那个，不仅是一个记忆力超强的蒋万安，还是一个体力一级棒的蒋万安。 对。 我下面弄一样，你啦，这刚刚差一个没样飞你啊，搞不好他会飞，我不知道。 他没得做兵啦， 就是你会看到，居然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个匪逃匪，你知道吗？就是他在各项居然都是一个， 不啦，强没劲啦，开始伊可能嘛真正是袂歹啦哈。 我没有问题，这个我没有问题，但是我就讲，就是说为什么在这个阶段里面，因为你那个书名叫做什么？台北万安，我只看到叫好棒万安，就他其实跟台北的连结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却是在这里面一直不断的告诉蒋万安，其实我是个精英，其实我是个很棒的，其实大家不认识的蒋万安，他是一个这么优秀跟一个这么强大的人，所以我还是这样讲，就是说谁把蒋万安跟蒋经国连结起来的？ 是， 不好意思，蒋万安个人，你都要讲，那是阮阿公写这些批，写这些日记，我不会嘛，就不会看，我不一定会去看。但是如果有人去看了那个日记，搞我讲，恁阿公公拍谁？你可能跟阮兜无啥关系，我绝对去啦。 好， 因为这里面其实最大的问题不是在他写了什么日记，而是这个日记内容其实有提到他的身世的这个状况。但是蒋万安选择的是我动作不垮掉，我当作你们的质疑我都不知道，那个日记我也不会去看，为什么？反正我心里认定是就是了。你看书里面他一直在强调他跟蒋家的连结哦， 对， 督导熊兆喜相力操作这一。就是国民党自己，就是蒋万安自己本身嘛。 来，第二个范老师， 蒋万安的体能这么好，不当兵太可惜了。不但应该要当，要应该进精神连啊。他当兵是2003年，他上成功岭就当了12天补充兵。那有人说，那个时候好像是陈水扁在执政，但是我们搞清楚，那个时候蒋孝严是立法委员，而且我们知道那个时候阿扁当执政，说难听一点啦，军方哦根本就压不住阵脚了。军方还是挺国民党的啦，所以你要说哦，什么这个表示说，因为是阿扁执政，所以说他那个时候被验退是没问题的，这个我打一个问号啊。第二个我必须要讲， 我好像我也打一个大问号， 我是真的打大问号，体能这么好还可以深蹲，所以还可以打篮球嘞，所以我真的觉得，我觉得蒋万安这次出这个书哈，会是一个大的引爆点， 对， 因为大家会抽丝剥茧，这个时候作为不应该出书啦，你出书的话，请问一下。很多大会被他比对出来嘛？他说他念幼稚园的时候，在陈履安家里碰到宋美龄。请问一下啊，幼稚园小孩会自己去同学家玩吗？不可能吧？ 可能长辈 他的妈妈你会带他去嘛？那这么重要的场合，会有可能跟宋美龄不期而遇啊？那个时候宋美龄要出访，整条街都封起来了。所以讲这种好像刚好碰到， 而且。管仁健说：“蒋宋美龄那时候在美国， 在美国嘛，对不对？难道你自己用什么？你是走哆啦 A 梦的任意门吗？一下到美国，一下到台湾，一下到美国，一下台湾跳来跳去啊。所以我真的觉得他会越来越露馅，然后不断的吹捧自己。那我觉得到最后，蒋万安，你要不要回应？就是你说你幼稚园见过蒋宋美龄，那个时候人家已经拆穿了，你明天要不要回应？ 是， 而且有没有人证？”有没有物证？有没有事证？不是你嘴巴说一说嘛？ 是， 可是他还在想要蹭蒋宋美龄呢、他就要深蓝的票， 他要蹭蒋宋美龄，又蹭蒋经国。 对，就是他还是觉得那一块是他可以。虽然很多年轻人对这人对蒋宋美龄很陌生啊，可是他要抓的是那些深蓝的票。所以你可以看出来，他出这本书的目的在哪里？ 好，那刚刚讲到蒋万安这个去参加吴子嘉的节目这个就会牵涉到高虹安，这个也是陈辉文。陈辉文他呢在乡民大会上说，高虹安在2020的总统大选哦提出了调和式民调，声称呢只有蔡英文跟郭台铭定勾机，国民党才会赢。不过呢，民调专家却从来都没有听过调和式民调。陈辉文意思说，高虹安可能自己掰啦，这个要拉台郭台铭， 陈慧敏又说，高虹安啊在2020总统大选期间去到这个一个节目骂韩国瑜批李佳芬，这样做就是为了要帮输掉党内初选的郭台铭出气。上电视骂韩国瑜李佳芬就是高虹安啊，高虹安就是郭台铭的侧翼啊，哦，伊就是这款人啊，新竹的乡亲你不要被骗了。结果呢，以后你竟然在节目上像你们这样，欸，竟然站起来跟大家鞠躬说，我跟你们鞠躬，拜托你们不要投高虹啊。好，好，来我们来看一下。 绿线TOD 打造竹客 X2.0。 拥有交通专业的沈慧虹继上个礼拜提出交通政见，13号再端出政策牛肉，提出新建两条轻轨以及四个转乘计划，要翻转城市交通做到无缝转乘。 继上周的交通135，今天我提出两条轨道四个转乘计划，来完整我们整个城市未来的交通愿景。 沈慧虹端出交通政策要让所有市民自在畅行，另一头高虹安则是来到18尖山拜票拼选战。 谢谢。 与民众握手打招呼，高虹安身旁的白衣男子正是国民党前立委吕学章。说是在活动中巧遇，但高虹安拜票过程他也一同跟着向民众打招呼。根据林传媒的最新民调，新竹市选民支持度高虹安以37.38%领先，而民进党沈慧虹则是以29.68%紧追，另外一个人则是25.08%敬陪末座。不过再从政党属性支持度来分析，国民党的支持者有21.24%表态会改挺高虹安，民众党的支持者确实有1.65%会挺林根仁，有两成的国民党支持者会投高虹安。蓝白河弃保是否发酵？ 会有蓝白河或边缘化的？ 新竹只有正蓝河，我是唯一的正蓝金。 不一定是说今天一定是某一个党派来做支持，而是大家对于这个道理，对于这个社会的价值的一个坚守。 那我更相信所有的民调，所有的内容都不足以让沈慧虹停下端出政策的一个脚步。 新竹选战蓝白合或不合传言没断过，民进党沈慧虹则是继续端出政策，要用市政规划争取选民认同。 这里啊，因为陈慧文一讲以后啊，这里有一个叫脱北者槟榔，他说蓝营群组看见辉文哥的论述以后纷纷炸锅大骂高虹安中哈 ING 啦。辉文哥，你的一席话让韩粉们节选了呢。喔，这真的是没干呢。他说啊，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希望蓝营要看清楚。新竹人看清楚了高虹安的真面目，耍嘴皮子还会搞是非出来，创造负面能量，为弄一堆名嘴爱吵的题目，什么僵尸账号好可怕。他才刚开始诶，哇，真博士假博士都很可怕。喔，头林根人头脑最正常，是那个不安好心安，就是高虹安的安喔。太多了。嘿，我没有想到反应这么激烈诶。啊，请教一下天宇你怎么看哈。 我觉得任俊刚才讲的就是说韩国瑜啊，以及他的这些支持他的这些媒体人吧，然后以及韩粉，他要试一试看看他的水温。所以你看看说他去这个高雄，他帮忙站台的就是那个时候因为韩流而当选的这些韩粉议员。所以你看他现在呢针对高虹安去算过去总统选举的这个旧账。欸，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他就是要告诉朱立伦，我是最有能力让国民党的提名人林根仁这个起死复生的，你主席来几趟都没有用，是我韩国瑜才有用。啊，那这下去有没有用呢？如果照刚才这个虹安大哥你念的这部分，看起来还蛮有用的，欸， 还蛮， 就是说，如果说他现在想要炒作一个弃蓝保白，可是韩粉是最深蓝的这些支持者，因专美鬼，那各位给他英雄的席尊哦，我看你再过下一个礼拜，这个辉文讲完的下个礼拜再做民调，那两成就回来了，搞不好连本带利回来更多，所以啊，在新竹现在的这个选情哦，动态发展当中。 不过我想请教你啊，因为啊，民进党的事情你比较知道，因为现在苗栗是三卡都嘛，台北是三卡都嘛，平湖嘛三卡都嘛，啊，还有一个啥？ 新竹， 新竹嘛三卡都嘛，啊，这三卡都的选情怎么样啊？ 其实啊，三卡都的选情里面呢，这个民进党都有胜算。目前可能的胜算最明显的是澎湖。因为澎湖的话是现任的县长民调保持第三。然后呢这个马公市长民调保持第二。那两强啊的完全分开的情况之下，民进党在澎湖的这个沙卡都是比较稳定领先。 陈光复。 陈光复。那苗栗就很特别了。苗栗是我们民进党哦，这个是相当困难。 好的这样的一个几乎没有执政过的一个地方， 不是几乎是真的彻底 没有执政过的地方， 七十几年了， 全台湾就唯一好没有执政过的地方，除了金马以外。那在这种情形之下呢，目前呢、啊，这个徐定真也是这个些微领先，然后但是焦灼的就像台北市、新竹市，像麻花般的滚来滚去，滚来滚去，所以你现在就定调说新竹市已经弃蓝保白，我觉得言之过早。 好，这样好，来这个 来补充一下，刚刚我们看到大人哥就林根人他跳出来讲说要集中、他还正蓝军嘛，我觉得不要自己讲，请我们朱立伦主席牵着你手喊集中选票。 不，朱立伦是帮高虹安讲话的、 没有，所以我就说没有啊，所以 这是真的啊，不然这个 要搞袋子的、我知道之前的问题啊，所以的确嘛、那我觉得基本上这个陈慧文的确是头脑比较清楚、因为老实讲你今天翻阅过去高虹安他的事迹，他的确过去没有要跟韩国瑜或没有跟国民党站在一起啊。当他跟他利益有关的时候，跟他的立场有关的时候，他毫不留情攻击国民党候选人。那大家不要忘记过去，反走过必留下痕迹嘛。所以不要再忘记他过去的事情。所以这才是一个，我相信哈，经过陈慧文今天这样一讲哈，我也呼吁林根人团队哈，这还是一个正确的逻辑，不是说我们要去攻击高虹安，而是要让选民或是蓝营的选民认知到说，高虹安并不是一个真的正蓝旗的人，没有蓝白合的事情啊。高虹安选上新竹市长之后，请问他会分杯羹给国民党任何人吗？不会嘛。所以这态势是很明显的哈。辉哥最后花个简单时间回应一下刚刚蒋万的事情啊。蒋万其实他老师讲的也是一个体育的活动。那其实我会觉得说蒋万他。 我们讲体育活动是真正，我相信老师不会说谎啊。 对。 就说他体育是真的好，只是我的怀疑就是说你体育好成这样，你竟然说你什么腰椎间盘突出，然后不用，然后当补充兵14天。 对、 我在做两年，我都干嘛讲吼？ 对，其实时序是很清楚的，因为他老师讲他国中的田径队跟那个， 但我没有否认这个啊。 对对 对、那他的那个椎间盘突出部分，其实他大学、他有说他大学的时候，而严重的时候他是下不了床的，那当然后来大学结束 之后，怎么要当兵的时候刚好就下不了床，其他时间都很好。 对，当兵的时候没有，当兵的时候很多人会说，但当兵的时候他有说医生建议他开刀，因为开刀其实比较严重，椎间盘突出还要开刀，但他有大家去看一下。他其实是先进入成功岭的、就已经有新训训了、那如果说真的是有什么特权干嘛的话，其实一开始瞧一瞧开个医生证明椎间盘突出就不用去当兵了嘛。所以从这逻辑来看，其实不代表说当时真的有特权或干嘛，他有提出证明的话，基本上就是体 会谈。要证明那特权的都拿有证明啦。不然你是要怎么说不免做兵，那免做兵就是这样，不然就拿证明。就整卡一般普罗大众才拿不到证明啦，哎呀， 那个 来拍谁了？来，方老师， 刚刚讲到蒋万安，他说2003年他去成功岭，那个是新兵训练中，可是我们知道他是1978年出生，他那个时候考上大学18岁嘛，1996年那个时候还要大专集训哦，像我们都有寒训、暑训， 对， 两个月，所以大专集训是到1999年才结束。我记得我在成功岭的训练呢，比我们新兵中心还要严格。那时候很超，所以我说他成功岭可以过，除非他成功岭也认退。他大专集训可以过，他为什么当兵的时候不行？因为时间才没隔几年嘛。所以我会觉得他讲的那些理由会被人家质疑的地方，而且这件事情会一直跟着他。如果他要选总统更麻烦啊、因为你后来是三军统帅哦，三军统帅如果是逃避兵役。是情何以对其他人来讲情何以堪？ 我老实讲啦，我们绝对没有证据说他，逃避兵役啦。因为他一定有领那一张证明嘛。我今嘛是要让大家知影讲，哇，要求这个人哦，勇猛到像什么一样，结果他不用当，他帮补充兵14天啦。 对，那个问题就在于说，因为他既然是陆上跑跳的好手，又是水中 小龙 也勇猛的游龙，然后他现在也时不时的就会表现他打篮球很厉害，然后他不是还举那个 杠铃， 对对对，然后看起来哇身材很健美， 对， 就是说哎。怎么以前很棒，现在也很棒，可是中间的确你却 中间很弱。 对对对，你在那个关键当兵的时刻，你却没有当兵，你一定有证明，我相信。可是那个就是一个观感的问题。为什么这些贵公子们，而且是国民党的贵公子们，多数都不用当兵？他就回到了跟连胜文当时的状况一样。你们都是权贵子弟，你们都高人一等，所以你们身体。像是角龙一样的好，可是你们通通不用当兵，所以那个会有那个相对剥夺的感觉啊，权贵嘛，贵公子嘛。那 蒋万安其实一直一心一意的要洗刷自己是个贵公子这样子的形象，所以他就一直很纠结在大众运输这个议题上面。我觉得， 所以他怎么去做捷运才需要拍照片？ 对，这就是我讲他一心一意想要表示说，其实我跟大家都一样，所以你看我搭捷运哦，我 po 一个照片，然后公车啊，你看我对公车也是很有想法，可是每次都栽跟斗，那。你越想洗刷，可是却又更加证明啊，你果然是个贵公。 你知道我做懊恼是啥？你知道？我做懊恼就是讲吼，我有你有做兵无？ 有。 你做多久？ 一年。 你做一年嘛吼、欸？我想懊恼的就是叶元之啦、李明贤啦、黄子哲啦，这个啦，吼、哦，拢有做兵哦，啊，都要去替迄个无做兵的说明，去干什么？既然捍卫，后发现就艰苦，你知道不？ 因为他们不是国民党内的权贵。 哦，好，那不过实际请教你，陈时一公蒋万安公陈时中红酒嘛，公黄珊珊西归嘛，啊，你干嘛以上哈？ 我觉得他的策略是要定调说，民进党就是执政党的贵族吃香喝辣、有一点跟。柯文哲的讲法有一点呼应、你们都是这种有权力的权贵啦，啊，喝红酒啦等等的。然后他目的也是要把自己放成说，我们都是平民，我们都是普罗大众，所以我们是有阶级上面的不一样哦，我跟你们是一样的。那至于他自己是什么，他自己就是个贵公子啊，他当兵也是贵公子，他不搭大众运输也是贵公子、然后现在想要把贵公子这种贵族的形象丢给别人，我觉得他就是更加提醒了说，哦，真正的 那我们可以说他是白松露吗？ 白松露，白松露很 加鱼子酱啊，也不错、啊。 因为白松露比黑松露贵呢。 对，白松露更贵。对， 哦，鱼子酱， 鱼子酱也可以啊，鱼子酱，哎，对， 有特殊香气。 你看啊，他是怎么定位他自己的？他说哈、2018年的时候就有人叫他出来选了、他说巩固我在国民党。中生代接班人的地位，稳赚不赔。 好， 哎，这写两次哦，这个是25页，后面哈、你看我看有没有仔细啊？蒋万安啊，你要给我一个粉丝奖、然后到了2004页，他又再写一次，你是不是要选台北市长？他说这样子哈、更能巩固我在国民党中生代接班人的地位，是个稳赚。不赔的选择，我请问一下、国民党是通过哪次大会、哪次常会决定说有这么一个中生代接班人？到底是谁给他的这样许诺？到底谁在栽培他？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说这就是什么呀？真的是啊、像他们啊、黄。 人家要做可怜啦，这都要做基层啊，拼看有操作的机会无？哎呀， 市议员，好不容易提名都不容易啊，他的地板是你的天花板啊。简单的讲， 我做两年兵诶，爱去帮那个谁，帮那个啊，几乎没做兵诶，去替伊讲啊，我现在干嘛嘛真悲哀了。 陈时中，人家好歹也当了2年的那个 医官， 陈时中也出书，陈时中的书其实让我们看到什么，是一个建中毕业，结果考上。北医牙医系曾经一路一致啊一度曾经失落啊甚至灰心丧志的人、然后他后来怎么样在当兵的时间被他的同学鼓舞，后来他立志加强然后去考国考考上牙医师执照、然后把当时在一般人对牙医师不是很尊敬的那种状态提升他们的位阶、让全国的牙医师大家尊敬他们，这是陈时中的奋斗过程嘛。 对、 我们看这本书可以得到一些启示，我就实在找想不出一点动力去买他的书、 这本书我想到是国民党被人家诟病说不栽培年轻人、不给年轻人机会，都只有权贵跟老人，这本书集大成哦。 对啊、 你看他一开始就讲说我蒋家我蒋家好、然后呢后面又讲说哇我多精英我多精英、你刚才您念的那一句真的是让我听了很反胃、说什么我是被什么指定可以卡这个位置，我可以被指定为中生代的什么接班人。 对， 你记不记得我们高雄有一个很努力去参加前阵小港初选的年轻人？ 高的， 有， 他被做掉了， 他被弄搞掉了嘛？ 然后结果呢？国民党临时征召陈丽娜就把他做掉，秒死，你知道吗？就是说立刻就挂了这样子。所以我会觉得说这本书大家应该值得去看， 就国民党为什么多年来得不到年轻人的民心？嗯，为什么多年来去扼杀掉年轻世代的这样的发展机会？嗯，嘿，这本书刚好证明了一切。 是 黄子哲如果看完这本书，真的会吐血。 为什么？ 哎，我因为我不是蒋家的人啊，我不是蒋家后代啊，我的老爸不是蒋孝严啊，嗯，所以我到今天为止，连个党内初选都被搓掉。 对，嗯，啊，还当蒋万安的发言人， 对啊， 帮他讲话，不是很可悲啊？ 这是情何以堪 啊！啊， 所以我觉得他就是说来你讲这本书，就证明说他把他自己当作是国民党的接班梯队， 嗯，对， 钦定的接班梯队， 嗯，我这是很封建的想法， 非常封建，因为我是蒋家后代，嗯，所以我就应该可以接班， 是， 我就可以继承我阿祖、我阿公他们的这个总统之路，嗯，我就是下一个蒋总统，嗯，所以我真的觉得， 没错，他真的这样想， 真的是这样，他认为他天命难违， no， 老天让我出生在蒋家，哇，我怎么违逆呢？是不是天纵英明，天命难违？都是老天给我的，嗯，那我当然顺理成章嘛，嗯，但是我觉得对国民党的年轻人看的时候，相对剥夺感会非常的深，真的，我觉得指责这本书，你不要当蒋万安的发言人了啦，我真的看不下去了，真的。 老师，我阿伯吃饭，你但是嘛是没吐，你慢个讲啊。后来，那等一下我们来看，国民党南投县长参选人许淑华竞选总部的副主委叫林坤毅。在太太县议员唐小芬支持者的 LINE 群组公开征求对手民进党参选人蔡培慧的坐车车牌号码，在 LINE 群组打出请大家把今天晚上蔡培慧去草屯保安宫的路虎坐车跟车牌号码都 PO 上来，这个事情引发争议，由于过去林坤毅曾经被媒体披露涉及暴力事件，蔡培慧坦言自己这几天睡得非常不好，他担心自己的竞选团队。好，恐怖。那为什么蔡培慧会怕成这样？一讲啊，爱车牌号码到底是要创啥？那为什么他的阵营要做这件事情？等一下回来啊，我们继续讨论。来，先休息，进广告。许淑华的论文啊，引起非常重大的争议。那么很多人认为是有问题的。现在呢，又爆出说啊，他的这个竞选干部啊，竟然要去跟这个调查蔡培慧的车牌号码，按呢到底是被冲下来。我们来看维西亚。 结论是，论文的原创性是属于我的。 许淑华被检举论文涉及抄袭，逢甲大学公布审查结果，部分内容不当引述，但未达违反学术伦理情节重大程度，所以不需撤销硕士学位。 我没有注明出处的地方，这是我的疏忽。这个部分我会依照学校的要求尽快的完成修正。 只是完成已久的硕论能修正不见，最新揭发许淑华论文案的高雄市议员候选人吴佩蓉痛批，无疑是朝高等教育的学术伦理挥出一记重拳， 显然并没有把他抄袭研习论坛的这篇文章做一个比对，所以这个审定过程本身就有瑕疵，你为什么故意忽略他侵权的部分？ 吴佩蓉认为逢甲审定过程跟共识决有严重瑕疵，呼吁教育部尽速召开学术审议会工作小组会议，邀集学者成立审查小组，将学校认定情形送请相关专家提出审查意见。不过逢甲副校长再三强调校方立场， 我相信这一个结论出来的话，可能各界都会有不同的解读方式，所以我们在一个独立的运作之下，我们也尊重我们所找的专业委员。 对于许淑华论文引用瑕疵，民进党籍南投县长候选人蔡培慧反酸硕论明明不当引述，还强调清白。 我们觉得非常的有趣，论文逢甲也提醒有瑕疵有不当，这件事情该检讨就检讨，该改善就改善，这跟清白有什么关系呢？ 无论是评审或者是候选人，包括侧翼，对我的论文再提出高见，为了维护我个人跟我学校的声誉，我一定会提告。 许淑华喊话将要以送纸棒，而逢甲学伦会的审定结果引起部分学者及政坛人士不满，再掀新战场。 许淑华竞选总部副主委林坤毅，林坤毅的太太啊，县议员唐小芬啊，他们有一个群组，这群组有345个人。然后呢， 这个林坤义呢，就说请大家把今天晚上蔡培慧去草屯保安宫的路虎坐车跟车牌号码都PO上来。现在要连线这个南投集集镇的镇长陈继恒啊，继恒好像这次也担任蔡培慧的发言人嘛，哦，那请教一下这个陈镇长哦，他要车牌要号码干嘛？ 好，我们知道齁，那个他后来齁是辩解说齁，他索取这个车牌号码齁是要帮蔡培慧来安排停车位齁，不过他是另一个公庙的干部齁，不是这个公庙的干部齁，然后而且我们知道我们做过这些相关的安排，我们都会礼貌的齁私下跟当事人来做一个询问，而不是在一个自己的支持者的群组齁公开去做一个征求啦齁，然后在晚上十点多这个时候齁，然后搭配林坤义齁过去的言行齁，确实齁会让人家感到害怕会让人家感到害怕。为什么呢齁，因为在2011年的时候林坤义齁曾经在酒店殴打其他的现任议员齁，因为他在酒店里面齁一直要跟这个议员齁来聊政治的事情齁，但是他们两位呢是不同的政治立场齁，另一位被殴打的这个议员呢他是民进党的齁，然后他就因为他一直不想跟他聊要避免冲突，那都在公共那公进顶齁很容易吵架齁，那他就一直避免齁跟他谈政治，但是林坤义也是不开心，觉得你怎么可以不跟我聊他就一把齁都要敲回去齁，然后而且跟他的保镖一起齁把他推倒在地齁再踹他齁，这个算是蛮致人伤害的，这个意图是相当的明显的，所以说他有一个殴打政治立场不同的人的一个记录 是 齁，那我们跟他们齁是在这次南投县长选举上是一个竞争的关系也就是所谓的政治立场不同齁，那他想要索取我们车牌齁会使人心生恐惧的齁，那他索取车牌之后呢我们不知道他是要跟踪我们，然后知道说我们的行程，知道我们拜访过的人然后让我们的拜访过的人齁也会有所顾忌呢，还是说用一个下回书的方法来做个相关的处理 是， 我们知道那个现在这些相关的帮派分子齁其实他们在打人上面齁也已经有所进化了齁，不会说直接公然在马路上齁去打人，他们会怎么做，他们会制造齁相关的这个行车纠纷行车纠纷，然后再对此去衍生齁，然后把让警察那边看起来这个是一个行车纠纷而不是所谓的寻仇齁，那到时候就算沉醉齁他们的罪行齁也会比较低齁，所以说林坤义我们政治立场不同，然后他过去的言行举止齁他在半夜齁来索取这个车牌号码而且还不是跟当事人齁我觉得这个绝对是会使人家齁心生害怕齁，那培慧呢这几天齁也真的压力很大齁都睡不好然后他的妈妈齁也非常的担心齁整天齁都也都睡不着觉这样子。 齁好那这个是南投县议员曾崇凯这边进动。义工啊林坤义是现任草屯镇农会理事长。不仅曾被媒体爆出2011年在酒店打人，草屯农会过去爆发炸弹案，农会选举过程更曾发生简姓议员遭受暴力事件攻击等事件。那再请教一下这个陈镇长，这个代志你敢有了解？ 有，我了解齁，咱草屯农会的竞争非常的激烈，然后之前呢也发生过齁这个超贷的问题齁，那牵涉的主角除了林坤以外还有另一个齁更有名的这个名人啊就是江青良先生齁，那他跟林坤义呢长时间齁合作齁在这个草屯镇农会的选举齁，那在上一届的草屯镇农会的选举呢齁包括这个简姓议员他当时也是现任的县议员齁，他被殴打骨折齁，然后还有一个前副议长齁南投县的前副议长他的车子也被撞被撞，所以注意到咯车子被撞，所以索取车牌号码车子被撞齁相关的这个记录齁确实会使人齁心生害怕，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记者齁他就报道齁这个草屯镇农会选举的相关的事情也是被打得头破血流齁，所以说齁这样子的一个集团齁，而且身兼重要是他身兼许淑华的重要干部齁，他是许淑华的竞选总部的副主任委员齁是一个非常排前面的一个重要的干部齁，那如果许淑华将来有当选的话，其实竞选副主委这样的名号齁就足以让他在外面齁可以去代表许淑华瞧事情齁，而不需要许淑华来出面啦大家一定会敬他三分齁，那我们虽然我们现在很害怕很害怕真的很害怕齁，但是我们希望这个恐惧齁 止于我们就好了，嗯，哦，止于我们就好了。但是如果让他们哈，光明正大的走进去南投县政府的县政团队的话，以后接下来4年哦，甚至8年，所有的南投县政府都要跟这样的恐惧哈为伍。 好，那你刚刚讲说那个炸弹案呢，金额多少钱知道吗？ 上亿 啊， 上亿，哇，是好几亿的。然后这个相关的这个呆账哈，目前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然后相关的这个司法的程序呢，都一直在进行这个调查跟诉讼当中。 嗯哼哼，啊，记者被打的头破血流，是报道了什么事情啊？ 哦，他只是报道说草屯政农会的选举，黑影重重，大概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影射性的一个话题而已，然后就被打了头破血流。 哎呦，那后来这个记者有报案吗？ 有报案。嗯， 那报案有破案吗？ 后来呢，实际动手的人哈都有被抓获，嗯，哦，那也有经过审判之后做一些相关的一个判刑哈，但是这些都是被教唆的啦哈。 啊，所以判记者有几个人？ 根据判决书哈，嗯，要大概有4个人，哎，大概有4个人。 4个人，拢少年啊就对了。 没呢，吼，40-50岁。 哦，OK， 那你老公掐车子被撞，是谁的车子被撞？ 前副议长， 为什么？ 简姓的前副议长，他们跟江青良跟林坤义哦是不同派，在草屯政农会的选举哈，哦是不同派别的哈，他们等于也是竞争关系， 对，哦， 所以再次证明了他们会对有竞争关系的人哈，哦，做个动手哦，有一些不利的动作，就算你是现任的议员哦，就算你干过副议长，也嘛无你惊啦。 你们在选举其实蛮害怕的。 虽然就算他没有跟我们索取车牌号码，我们本来就会比较谨慎啦，因为我们知道他们的过去。那他们这次公然索取车牌号码的这个做法哦，确实让裴慧哦，还有他的家人跟支持者哦，更加的担心哦。但是就像我讲，我们希望这些恐惧哦，就仅止于这一次的选战就好 了。我们不希望哈，这个恐惧哈带进去南投县政府，来危害哈我们所有的南投县民哈4年甚至8年。 OK， 好，那我们看一下哦，对于讨车牌号码被揭露，林坤义以草屯惠德宫董事兼总务组组长的名义发出声明，辩称说是因为啊，在保安宫看到南投少见的豪华名车，一问才知道是蔡培慧的坐车，事实上他是那个路虎啦 Rover，Land Rover， 自己是惠德宫董事，依照庙方礼仪会主动了解明代跟参选人的坐车，才会在群组询问，以便将来安排贵宾停车位，接着又辩解参选人的车牌号码都不是机密，反呛蔡培慧阵营问个车牌就是恐吓绿色恐怖进入南投县。那我想请问大家，如果你要问人家的车号，你会直接打电话说，欸，那个仁俊，你车牌号码几号，你给我一个，因为我要给他安排你的车位，还是说我来另外一个群组，我问大家你会觉得怎么样？ 啊，那个群组跟我又没有关系。 对啊， 那你要问也是直接问我的人嘛，就像我们到任何地方去，那老实讲啊，有些庙方或有些活动主办单位，他确实会为了说啊让你方便或什么的，他会事先安排，但问题是你看这个的场合跟他所发言的那个状况，确实跟他要安排这件事情是八竿子打不着啦，所以我觉得不会外界会有这种联想是非常非常正常的，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说用选战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老实讲我不认为其他阵营人看到这个会觉得是友善的原因，是因为不要讲说他过去过往的记录啊，就这个东西一看就是一个不是很光明正大。为什么？他那个场合是说你今天有去这个草屯什么宫的那个什么，是人已经去现场以后，你叫大家去找他的车。我讲实话，你这个一百这个几个这些群组里面，你讲几百人、三百人，你怎样这人会用抱着什么心态去吗？好，这边看起来就不会是蔡培慧的支持者嘛。 好，来，那这位叫做林坤义啊，按照新闻啊说，为什么蓝绿议员在酒店干架呢？因为啊，这次事情发生2011年，因为这里啊，迄阵讨论的是讲小英胜杀国民小学。这种事情要讲白的要好、哦，小英胜杀差啦，然后呢绿营的议员就不想跟他讨论这个事情，就说我要先走了，这样比赛啊就出去了， 这种情形哦，其实你记不记得跟过去在这个国民党黑金时代的郑泰吉很像？哎、嗯，屏东那个时候被叫做黑金的故乡，嗯，一个很淳朴的农业县哦，观光县， 去 跟南投有没有很像？有，嗯，可是那个时候因为都没有政党轮替，都国民党县长、议长都把持， 对， 所以贪污舞弊横行，嗯，哎、欸，那时候郑泰吉是这样的，议员你无欢喜，你搞我出，哎、欸，你啊闹场，无叫我意思行，嗯。就现场就公然就打了嘞， 是。 然后呢，这个记者也是啊，就跟这个南投的情况一模一样，嗯，也就是不符合这个郑泰吉意识的呢，他就是绝对对你施加以暴力，嗯。所以呢，刚才我们这个积极镇的这个陈镇长讲的东西，确实是要担心啊，嗯，因为南投非常多年没有政党轮替， 对， 所以在那个地方，你看炸弹，嗯，暴力攻击，不管你是无差别的哦，你是民意代表公众节目，还是一般的休息民，你都叫怕了，对吧？嗯，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我认为南投的民众一定要觉醒，嗯，屏东人觉醒啊，叫屏东都变五星级，嗯嗯，建设五星级，发展五星级，政治亲民啊，嗯，欸，那你看那个时候才十几二十年前，黑金的故乡，嗯，欸，你南投这嘛叫你水，叫你 纯武的这个怪怪惊惊的哦， 你看电影嘞，哦，这样的剧情呢，以前因为都心无增咖啦，没人注意啦，嗯嗯，现在是好歹有在选县长，然后郑大哥节目愿意报道，嗯，所以我认为县民要做一个明确的选择，要扭转这样的颓势。建设五星级，发展五星级，政治亲民啊，嗯，欸，那你看那个时候才十几二十年前，黑金的故乡，嗯，欸，你南投这嘛叫你水，叫你 纯武的这个怪怪惊惊的哦， 你看电影嘞。哦，这样的剧情呢，以前因为都心无增咖啦，没人注意啦，嗯嗯，现在是好歹有在选县长，然后郑大哥节目愿意报道，嗯，所以我认为县民要做一个明确的选择，要扭转这样的颓势。 哎，来，黄老师， 不可想象，嗯，好，我们到南投有这个日月潭的风景秀丽，嗯，怎么感觉哦，在南投从政要允文允武哦，不但都要有这个要能打哦，也敢打，我觉得这什么时代，台湾的。不应该有这样，还政治文化还有这样子啊！ 不跟他讨论政治不行，欸， 不行的，逼着你一定要讨论。嗯，欸，啊，不跟我谈，我就打你。嗯，这什么逻辑？所以我真的觉得，我觉得台湾民主化到今天，怎么还会有南投这个地方？ 对， 嗯，他们还有地方也类似啦，例如说国民党长期执政的花莲，嗯，也是如此嘛。嗯，他们都是他们也一脉啊，家族都是在那边垄断政治，嗯。所以我真的觉得啦，给南投一个机会。嗯，我觉得也给蔡培慧一个机会。嗯。他可以翻转南投，可是我觉得南投再这样下去，不可能进步。 你有开车不？ 无话让不 去，搞不好群组在讨论你的车哈。 那我会吓死啊！那我一定会坐捷运，我怎么敢开车啊？大家都在讨论我的车牌，我怎么敢？啊，那个有什么？ 不是啦，你是要给你准备一个贵宾车位啦。 卖 gay 啊，卖 gay 啊！ 谁信啊？ 我觉得这个谁会相信？对不对？我前个人叫你要问你车牌，我当然来问。